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从流程方面提高研发效能。从这一篇文章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了研发流程模块。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与你强调了软件开发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条非常灵活的流水线。因此，提高研发效能的第一步就是优化流程。因为优化流程会涉及方法论，所以我会先和你介绍实践方法论的关键要素，然后我会按照目标、原则和实践三个层次，从抽象到具体，给你逐步讲解如何来优化流程。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不会与你大量的讨论实践细节，而是会把这些内容放到后续的文章里边。我们先来看一看如何实践方法论。其实，在研发流程上最不缺的就是方法论，从敏捷到精益再到看板，层出不穷，但实施效果却不理想。尤其是敏捷，无论在硅谷还是在国外，绝大部分使用敏捷的团队实施的都不太理想，导致这个概念的争议很大， Scrum 有时甚至成了贬义词。相比之下，像 Facebook、 Google 等高效能公司并没有强调使用 Scrum、 看板等工具，研发效能却很高。这是不是说敏捷、精益这些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呢？事实上，虽然 Facebook、 Google 这些公司没有明确的提及敏捷、精益、看板这些方法论，或者说没有严格的去使用 Scrum 等框架，但是在开发流程中却实实在在的应用了这些方法论的精髓。所以说方法论实施效果不好，关键在于没有用好。在学习方法论的时候，我推荐使用类似美国著名作家、企业顾问西蒙斯·涅克总结的 Why、How、What 黄金圈法则，参见下图。最中间一个圈是 Why， 也就是这个方法论的目标是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第二个圆是 How， 也就是这个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指导思想。最外层的圆是 What， 也就是这个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三个圆圈从内向外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通用到定制的过程。在使用一个方法论的时候，一定要从内向外看，中心的目标一般错不了。比如敏捷的目标就是快速应对变化，原则的通用性就差一些，你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挑选适合自己的。比如敏捷中有一条原则是面对面交谈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就不一定适合你的团队。具体的实践就更要小心，切忌生搬硬套。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深入理解这个方法论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然后根据原则因敌制敌的选择具体实践。在选择具体实践的时候，往往需要在已有实践上做一些修改才能达到效果，否则事倍功半。以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Scrum 为例，敏捷的目标是快速应对变化，而 Scrum 这个框架就是用来服务这个目标的。但是很多团队在使用的时候严格照搬 Scrum 的具体方法，而严格照搬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敏捷的目标。相比起来， Facebook 的众多团队严格使用 Scrum 的很少，却一直在大力优化管理、开发等流程来快速应对变化，最快找到并满足用户的最新需求。具体来说，他们很早就引入了 AB 测试、灰度发布、每周定时全量部署代码等实践，这些都是和敏捷方法论相吻合的，也是 Facebook 业务成功的关键技术支持。在引入实践的时候，我的建议是逐步优化已有的开发流程和框架，甚至只是给出原则，让团队成员去逐步摸索并最终找到合适的方法。比如你可以把一个核心原则通知给团队，流程中总是有一个核心的瓶颈，找到它并解决它。通过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的指导，让具体实践逐步形成，对现有工作的影响以及受到的阻力都会比较小。了解了怎么使用方法论，接下来我就和你一起看一组提高研发流程的目标、原则和实践。其实这些并不是一套全新的方法论，而是基于 Facebook、 Google 等高效能公司的实践，并结合我对精益、看板、敏捷等方法论的思考得出来的一个总结。目标一，寻找用户价值。以终为始的来看，我们最终目的是产生用户价值，生存下去。为此我们经常需要主动的去寻找最好的产品形态，只有方向找准了， 流程产生的结果才能有效，才能产生用户价值。所以优化研发流程的第一步就是提高寻找用户价值的效率。在这一点上，精益创业系统最有效。虽然说它的名字里边有创业二字，也有较多商业模式设计和用户开发方面的内容，但它有两条原则值得作为开发流程的参考。第一条原则，衡量每一个时间段成果的标准应该是价值假设方面的进展，也就是说你的工作应该让你学习到如何更好地给用户产生价值，而不是开发了多少功能。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你的团队在1月份开发了5个功能，用户反馈都一般，这时你看不出用户更喜欢什么东西，更讨厌什么东西。而在2月份你只开发了一个功能，你估计会很有用处，但收到的用户反馈却是负面的，被迫连夜回退的这个功能。那么哪个月的成果更好呢？显然是2月份，因为它能明确地告诉你这个假设是错的，让你们在寻找产品市场吻合度上前进一大步。第二条原则是使用最小可行性产品 MVP 来帮助学习。这里的关键点是要以探索价值为出发点来设计版本，最快地验证你的假设，功能要尽量的少，能够使用就可以。具体的方法有数据驱动、 AB 测试、灰度发布等。在 Facebook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发一个功能时都会提前计划要验证哪些假设，然后设计怎么样收集数据才能够去验证这些假设。这样一来，功能上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集数据了，一旦发现功能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用户价值，就把这个功能下线，从而确保每个功能都是本着提高用户价值的目的去的。同时公司也会不断投资 AB 测试等试验框架，让开发人员能够尽量容易的收集和处理数据。这种开发方式有一个名字，叫做度量驱动开发 Metrics Driven Development。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种方式，可以参考 Uber 公司的这篇文章。目标二，提高用户价值的流动效率。软件研发是一条流水线，里边流动的是一个一个给用户提供价值的功能。那怎么能提高这条流水线的效率呢？也就是如何提高用户价值的流动效率。在这里有四个比较直观的基本原则。第一，让功能尽快的流动。第二，让节点之间的联动更加顺畅。第三，节点之间的融合。第四，发现整个流程中的瓶颈并解决它们。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看一看这四条基本原则。第一，让功能尽快的流动，说白了就是快速开发，问题发现的越晚，修复代价越高，这已经是常识。要做到快速开发，开发人员需要尽量把功能拆分，同时做好一个提交之后尽快提交。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原则是降低提交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 提交的交易成本指的是每一个提交都需要做的额外工作，只有把这个工作量降下来，才能让功能拆分有价值，否则就会抵消拆分带来的好处。具体工程实践包括提高本地构建速度，提供方便的自测环境，测试自动化，持续集成，定位问题提交自动化等等。快速开发这个话题是开发高效的关键因素，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与你详细讲述。第二，让节点之间的联动更加顺畅，可以通过对关键流程的自动化、工具之间的网状互联以及节点之间的融合来实现。在具体的实践上，个人代码上线之后，在和他人的代码集成时容易出现问题，这时就可以使用 CI/CD 流水线来自动化代码集成过程。尤其是 CI 基本上对所有软件开发公司都非常有价值，一定要尽量使用。另外有些公司从需求到开发到上线有一条龙的流水线，被叫做开发者桌面，国内的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很喜欢这种方式。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很多底层的东西隐藏起来，容易上手，但它的缺点就是灵活性不够，毕竟难以用一条流水线做到高度的定制来满足各种各样的高效开发。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幅包含开发者桌面的全景图，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开发者桌面作为核心节点，连接其他所有的工具，各个工具之间也有一些连接。在 Facebook 和 Google 并没有一个端到端的流水线， 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让这些流程中使用的工具通过开放的 API 进行一个网状的连接，从而开发者可以灵活定义小范围的流程来高效工作。在这个网状结构里边，关键节点会作为重要节点大量连接其他流程的工具，公司对这些关键的小范围的流程进行大量的优化。比如下面这张图片，一共有11个工具，互相之间关联都很多，形成了网状的结构。其中工具4和工具9是关键节点，以很多工具有连接。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图片。在 Facebook， 代码审查工具 Fabricator 是一个关键节点，可以支持代码审查、代码静态检查、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前后端联调等关键开发工作。这一组工作就是上面提到的一个关键的小范围的流程。最近几年，由于 IDE 的发展， NewCollide 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节点，开发者可以在 NewCollide 这个 IDE 里边直接进行高效的代码开发以及代码审查等一系列工作。类似的， Google 的 Web IDE 也是他们工具链的一个重要节点。从我个人经验看，这种网状结构提供的灵活性对提高开发效率和提升开发体验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节点间的融合也是为了保证节点之间的联动顺畅，也就是模糊节点之间的边界，让功能在节点之间的流动更加顺畅。在这一方面，我见到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职能团队提供平台和工具，让全站工程师能够自己去处理端到端的工作。比如测试团队提供测试平台和测试工具，运维团队提供运维平台和运维工具，这些平台和工具可以通过服务化来自助使用。比如在 Facebook 没有专职的测试人员，只有测试工具团队，运维人员也很少，主要是提供大量的工具让开发人员能够自己进行测试、运维等基本工作，实现开发人员在开发、测试、运维这几个步骤上的全站工作。因为开发人员对自己开发的功能最熟悉，所以这种端到端的全站工作方式可以让开发和调测效率达到最高。在国内，我看到阿里云校也在推荐这种方式。第四，发现整个流程中的瓶颈并解决它们。约束理论的创始人艾利·高德拉特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解决约束问题的聚焦五步法，至今仍然适用软件研发这个价值流程体系。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找到系统中的瓶颈；第二步，最大限度的利用瓶颈 exploit 瓶颈，尽量通过提高效能的办法去解决瓶颈；第三步，让企业所有的其他活动都让步于瓶颈改善工作；第四步，打破瓶颈，也就是说，如果第二、三步无效，就通过给瓶颈节点增加资源的方法来解决瓶颈；最后，重返第一步，找到新的瓶颈，持续改善。具体的实践有可视化和复盘。在可视化方面，贴上便利贴的白板，或者像是 Trello 那样的电子看板，都是很好的工具。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我们一般会把这种任务卡片化的系统叫做看板，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看板，只是一个任务可视化的面板而已。真正的看板是信号卡片，是用来表示流水线系统可以增加新的工作项了。后边我会详细介绍，通过任务可视化，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哪一个环节的任务特别多，卡住了，也就是瓶颈在哪。另外，前面文章我提到过累计流程图，也是发现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还有，统计图表和仪表板也是很不错的工具。在 Facebook， 任务管理系统、部署系统、代码审查系统的 API 都是开放的，各个团队可以方便的查询数据制作图表。在仪表板方面，2014年的时候就有4个系统可以使用，大部分的统计图表和仪表板都是非工具团队自己开发出来，并最终推广到全公司使用，定制功能也很强。在复盘方面， Facebook 做的也很好，他们有一个 SEV 复盘系统，用来记录公司发生的重要事故进行复盘，每个团队也会不定期的去复盘，以定位瓶颈问题并提高。举一个复盘方法的例子，我在国内某公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团队在协作上配合不积极，出了问题不是先去解决问题，而是先想方设法甩锅。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引入了线上事故回溯讨论会，每2周一次， 对最近两周发生的事故进行讨论，重在根因分析和将来怎么避免，并事前强调目的不是为了追责，因为每个故障分析都能暴露出藏在深处的问题，对提高产品质量和团队之间的信任效果都非常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优化流程是提高研发效能的第一步，我们应该按照目标、原则和具体实践的顺序学习和使用各种方法论，选择和配置最适合自己团队的工程实践。文章中我基于 Facebook、Google 等高效能公司的实践，并结合对精益、看板、敏捷等方法论的思考，给你介绍了寻找用户价值和提高用户价值的流动效率两条目标，以及它们对应的六条原则和若干具体实践。从我的经验来看，高效的研发工作流对产品质量和研发速度至关重要，同时可以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进而保证持续的高效产出，提高研发效能。 Facebook 在流程方面的实践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从原则出发，灵活的去优化流程。在 Facebook 的几年时间里，我并没有听到很多新方法论的时髦术语，但是公司的很多实践却和这些方法论的原则是一致的，甚至是超前于这些方法论的。比如在 DevOps 流行前的很多年， Facebook 就开始了打通开发和部署的工作，以及推行全栈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从实际出发，以终为始的实用主义是我从 Facebook 学到的高效研发的最重要原则，没有之一。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你理解的精益看板跟文中提到的任务可视化看板是一样的吗？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